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向，还有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班路上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你到这么断节奏节奏好吗？ 哎呀，不太适应了。 哎，不用不适应。你比如说像蔷薇 啊， 人家在五分钟之前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说今天的节目必须可爱，因为搜了一下路况有点堵啊，所以你们这期节目就已经变成了我回家路上的精神支柱，没有之一，是唯一。 哎呦，真是的，太受宠若惊了。 是的， 你来了就是有精神了。 是是是， 哎，这是吗？ 我们那是支柱吗？ 对对对， 你是精神。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别翻过来就行了。 也可以。 那咱们三个人是精神支柱，那多的这个呢？ 他那叹号。 最近有点机智哈， 是，哎，不是，他醒过来了， 哦， 醒过来了，就之前一直脑子不太灵光， 是 慢慢醒过来了， 这属于老茶， 是 吧？ 对，他有一个醒的过程， 哎，是 什么叫得泡？ 你这个话我也接不上来。 今天这个特别高兴，我们四个人齐聚一堂，聊一聊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事情。 对，叹号，你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特别好。 对，年轻的茶文化学者， 是 我们的好朋友杨多杰。 对对对， 还认识我呢。 现在又新加了一个畅销书作家。 哎呦，真的， 是写的《一茶一世界》特别棒， 是吗？ 嗯， 但是那本书如果让我作序会更好。 是，就差你没作序了。 是是是，所以卖的特别好。 对，就现在还没出版呢嘛。 是没听说。对，他是上一本让你做的序， 哎， 后来我不就吸收经验教训了。 好好，那今天的固定啊，周二我们是聊茶。 嗯， 那我们为了18点下班的那波朋友能够买到茶，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说它的关键词啊，因为今天的这款茶呢，说了关键词，我相信瞬间也没。 对，因为我看到这款茶的介绍的时候，自己都特别特别想买， 对吧？ 嗯， 所以咱们不着急说啊，咱们可以先聊点旁的。 哎， 因为既然你今天来了，咱们说说4月1号开始咱们听众建的那减肥群怎么着了？ 哎，我跟你说，天天打卡，但是我得呼吁一下大家哈，我发现打卡的就我们几个人，其他的人好像都石沉大海没信儿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正式的健身了 啊，真的， 真的，真的，但只是没有加入到跑步的行列当中，因为我不太爱跑步。 哦， 我一跑步不是在节目里说过吗？就是恶心，全身痒痒。 是， 但是我喜欢游泳。然后我现在在家呢，基本上来说每天做平板支撑， 哦， 然后每天做20分钟的有氧训练， 嗯， 然后间歇性的游个泳。 不过确实变化挺大的， 是吗？ 真的真的，头发长多了， 皮肤变得好了， 哦，是吧？ 真的， 哎，我也发现游泳真的是可以让皮肤更好。 他打 BB 霜了？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完全 没有， 哦， 今天什么都没有抹。 哦， 因为没想到今天会上直播，主要是，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见效的， 嗯， 就运动这事儿真的是会上瘾。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花花每天 在单位的时候都会抽出时间拎个小黑塑料袋然后到隔壁去健身了。 嗯， 我真的这个事情会让你越来越有兴趣， 对， 陶醉其中。 嗯， 只要不让我跑步怎么着都行。 是因为我们说了嘛，健身其实强身健体同时是为了更好的吃。 对，所以呢我特别呼吁大家，尤其是我们两个健身群的200位朋友，还是要行动起来，不要再发美食图片了，天天大晚上发美食图片，如果再这样我就退群了。 我怎么记得是你先发的呢？ 哦，真的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不重要。哎，但是我跟你说，说到发美食图片这事儿，我想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感触。 可以。 前两天刚从上海回来，周末去了一趟上海。 我以为是要说那个鱼刺卡嗓子的事 儿。哎，这个事儿一会儿再说。然后就是我去上海的时候，临回来前一天晚上去了富茂小龙虾。以前呢，吃富茂小龙虾吃过一次，没觉得有多好吃。 嗯， 但是这次可能是因为我太久不吃辣的东西了哈。这次去吃富茂小龙虾，觉得富茂小龙虾真的，至少我住的那家酒店旁边的那个店，现在的水准非常好。就是我要了一个13香的，要了一个麻辣的，还要了一个牛蛙。还要了一个那个螺，每一样都很入味儿，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小龙虾当中不是可以下各种各样的菜吗？我要了笋，要了藕片，要了年糕，你一看他们就是分时间段下去的，所以出来之后口感会很不一样，并且呢非常符合食材本身的特质，比如说藕就是那种脆的，但是也入味了，笋也是清脆的，但是年糕就很糯，包括呢还有这个笋片儿。哎，真的太好了，就吃起来之后让你觉得原来小龙虾可以做得这么用心，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去上海的话，这个季节如果去的话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嗯，虽然现在小龙虾不够肥，但是他们家的基本上只只见黄。 是他们家炒饭不错。 哦，是吗？ 真的。 哎呀，有虾谁吃炒饭？ 这是因为昨天聊的主食， 聊的主食， 他管饭。 对对，然后再说一下刀鱼的事儿。我相信最近有很多朋友都会去长江一带去吃长江三鲜，首当其冲的就是刀鱼，因为距离刀鱼最好的季节还有几天的时间，过了清明之后，刀鱼的刺儿就该硬了。刀鱼呢，湖刀、还有海刀、江刀，最名贵的是江刀，湖刀和海刀基本不值钱。那刀鱼可以负责任的说，已经没有野生的了。所以如果谁家在说我家是野生刀鱼一斤7000-8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假的。现在都是养殖刀鱼。但是即便是养殖刀鱼现在也很难得，比如说2-5、3-2多的，尤其3-4的这种刀鱼也很难得很难得了。现在的刀鱼应该是最好吃的时候。我在上海见到了著名的这个上海的本帮菜的大师哈，周大师，还有呢苏州的烹饪协会的会长，你知道他们吃刀鱼，他们吃刀鱼就跟我们吃馒头一样，速度，我说的是速度， 吃速度， 一条3-5的刀鱼基本上来说5分钟之内全部吃完，而且干干净净，那根煮的鱼骨上面一点肉都没有，然后旁边有一小撮刺儿，你就会发现，天哪，巧舌如簧啊，这是用来吃刀鱼很合适啊，抿嘴啊，就是他们吃刀鱼就直接拿起一块肉，里头还有很多刺儿的，直接放在嘴里叭叭叭一抿，然后从刺当中去挑肉，把肉全体挑掉，然后把刺吐出来。 太厉害了， 中国好舌头， 真的，我第一次见到，我就理解为什么华少的报那个广告报那么快，练出来的，你知道吗？ 是。去那边跟他们比嗑瓜子儿。哎，那再问你一个跟今天主题有点关系。哎，你在上海现在有卖那个明前绿茶？ 有了，已经有了。 啊，有了是吗？ 对，还挺鲜嫩的。 哦， 现在已经有了。 贵吗？ 挺贵的，品质高的今年还是挺贵的。 得80-90一两。 这兄弟晕了。 哎，一斤是多少钱来着？ 我换算了一下，对，基本上咱们去接受这个价格。 来来来，多宝宝，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想聊聊，因为春暖花开了嘛，尤其是哈，明前也已经下来了。哎，有很多的朋友都出去踏青啊，去祖国各地啊，去拍花赏花，可能就会多多少少买，比如像我就喜欢在灵隐寺门口买一点明前绿茶。哎，好吃不贵，铁罐装的还不错。 瓜子儿好吃不贵。 谁说人当时人大姐拿一盘儿，拿手还葫芦着， 还是瓜子儿， 一排 一排小铁罐上去，明前绿， 嗯嗯 嗯， 还挺好的，大概 罐挺好 的，80到150吧，一罐还挺好。 写的是明前绿，没写明前龙井，对吗？ 不，嗯，他说的是明前绿，但罐上写的是龙井，没有明前这俩字。但是我觉得80到150之间，价格还不错 啊啊啊！您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心态啊，就是说咱们要出去玩去了，是吧？春暖花开了，这个踏青啊，包括小长假嘛，哎，也走一走。到一个地方呢，这是人家那个导游告诉我的。人说这个旅游行业六要素，叫吃住行游购娱。 娱是 娱乐呀， 啊， 娱乐呀，是六个，你别数了。 我在数吃喝玩乐大搜索是几个。 好的，吃住行游购娱，这叫旅游六要素。就咱们每个人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或者去旅行，你是躲不开这几件事儿的，或者说这是都要必做的，是吧？你要吃啊，要住啊，都是一种体验。那不购物它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到一个地方它有一种心态哈，一个出来玩高兴嘛， 就是， 另一个呢带点伴手礼回去， 就是， 哎，给大家， 啊，小礼物嘛， 哎，那这个时候这个茶叶行业变成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是吧？ 对，啊，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叫就是景区买茶或者在旅游途中买茶， 嗯， 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或者到底应该怎么买的这问题。 经花花证实挺靠谱的呀， 对，我 人家 便宜啊， 对，至少喝了这么多年没事儿 啊，没事儿，没事儿， 你的要求也不大高的， 哎，对，那是证明身体好，他不是老锻炼吗？是不是肯定没事儿啊， 哦？ 不在于这个，在于咱们能不能物有所值的，甚至于说是物美价廉的，亦或者讲是物超所值的。买到茶叶，这都是每一个人购物的一个心愿嘛。 对， 总不希望自己是上当啦，或者是有超出自己这个预期的这个钱数啦等等吧。所以这个今天可以多聊一聊啊。比如说，首先说这个很多朋友都会考虑到一个大的问题，都问我啊，说老师为什么我买回这茶叶来不好喝？当时喝好喝，回来不如在当时那么好喝。 手法。 很多人都有这经历啊，你是不是就有这经历？ 水不好， 对吧？ 喂， 不会冲泡。 我青岛买的那茶就挺好的， 崂山绿吗？ 哦呦，特别棒，在那儿冲泡的特别好。 回来 回来什么玩意儿啊？真的是，还不如30块钱那花呢， 贵吗？ 差得远，也不人送的啊。 那你别买， 实话说出来了。 那你还挑什么呀？ 对，这个很多朋友都好像有这个当年的这种经历哈，所以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说又是不是给我掉包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点上，现在在这样比较规范的旅游市场之下啊，相对还是少见的，还是比较少见。说给您喝的是甲，带回家的是乙，这种情况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了，这您都该举报他。 对。 对吧？这是一种不诚信的这种经营行为了，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畴是，他没给您掉包，就是这茶叶，怎么当时我喝着就好喝，打着回来以后就不如那么好喝了？哎，我就觉得这好像遗憾了，或者觉得有点上当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多重的因素。你比如说第一重，就刚才大伙都谈了，有水，是吧？你们到景区呢，都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嘛。要不你也不去玩去了，是吧？到这个地方呢，依山傍水，尤其到南方，那水质呢，你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的确有这种因素在其中。你比如说，尤其是到了这种自然景区，那杭州其实还不算，很多自然景区它就靠着泉，它就有泉水、山泉水。你到了人家那个景区里边了，自然保护区里边了，或者森林公园里边了，那的水质资源它势必是要比城市的强很多的。这点上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您回到家来以后，比如说啪打开水龙头一接那自来水，人说我们这不自来水，我们这过滤过一道了，是过滤过一道。您跟人家那种天然的泉水比起来，起码我说在鲜活度上有差距。 嗯， 那咱吃鱼，你刚才说讲吃鱼得新鲜吧，不新鲜不能吃。那你喝水也是一个道理，它也是越鲜活的越好。 那我用那桶装水行吗？好多人现在泡茶不都用那个吗？ 可以， 可以啊。 但是它泡出来还是不跟当地的不一样， 对 不对？ 还是不一样， 那就还不如当地那水。已经从新鲜角来，当然有差别了。你那是经过长途运输到你手里的吧？ 嗯。 而且咱们一般的桶装水，咱们说一般桶装水啊，它都是透明瓶子，看到了吗？透明瓶子，不可还包括很多矿泉水都是透明瓶子。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它一定要受一定光的作用，它 它是不是有晒的成分？ 嗯， 有啊， 哎，有这种灼光的成分。 晒晒好啊，养鱼就得晒。 嗯，咱不是鱼啊、你看一句话就说你不按老板那弄鱼虫的事儿搁在这儿说、有差距，有差距。 嗯， 所以说我们说这水上是第一道的问题，这里边肯定是有比不了的成分。 嗯， 这是我说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就是说还有一个说环境的问题。这个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在杭州还好，因为杭州它是城市。你比如说武夷山，咱们我国的宝岛台湾，到阿里山，嗯、 对， 到我们云南，云南地区很多地方产茶呀，四川青城山，各地你看都是好景色，又去逛庙啊，看景啊，哎，又买点茶叶。这地方我提醒您有一个小问题，它海拔比你这儿高。 哦，缺氧。脑子不够使， 影响判断力，对吗？ 对呀、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聪明，就机智啊？ 不是，我就这个他说的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在打牌的时候老说的一句话， 哦， 叫“晕滴漏醉题”。 你真有学问， 不是？这就是海拔高嘛，大家就哦，就这么一喝，哎，合适，是吧？ 还有一个呢，你想海拔高吧，你势必是爬上去的吧？爬到那之后，你 渴 呀， 嗯。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些啊， 不是这些， 也很感谢三位老师给我的补充啊，我以后都得记得我这小本上，下回我出书的时候我再写上啊。像您那个晕滴漏醉题的问题啊，我说这问题是什么呢？海拔升高的前提之下，水的沸点降低。 哦， 大伙儿很多不在意这个问题。你到人家那儿喝这茶，你觉得又柔， 哦， 甜、软、绵，这个特性回家泡都没有了，说这种苦涩呀。或者我怎么觉得我这茶的色儿也不对劲啊，怎么色儿泛深呢、或者不鲜亮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忘记了这个水质还有个水温。它的水即使是开的情况下，在高山之上，以我的经验就是90度到95度之间。 嗯，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物理现象，那就随着海拔的升高沸点就下来了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这水不用晾就比较凉了。它要再用手法给你晾一下，那就更凉了。那相对八九十度、七八十度的水泡茶，我原来在咱们节目里还提到过，我说这叫一个安全温度，温度很安全，很多的卖茶的人士惯用此道。 哦，不会出错。 对了， 就是我们在导播间里泡的茶，差不多都是这个温度。 哎，对，你那比那还安全呢。大伙儿不知道我们这导播间这水在50度上下啊，不烫手指头。 对对对 对, 对。 哎，你那属于温润泡啊，浸出来的，你都不是泡出来的。 哦，高级了，分子厨艺都用这个。 真的？ 哎呦， 天哪！ 你又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我们的生活啊。这个就说到这个水啊，我说完这个，把这个它的海拔是有一个重要影响的，所以大伙儿再下来，尤其是到咱北京，北京是典型的平原地区，它几乎是无海拔的。那咱们的这个沸点是非常标准的，是百度水。你一坐开了，肯定百度，咕噜咕噜一开，您回来啪这么一泡，有差距。 好， 又是一道差距。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水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当地的环境是一个问题。 嗯， 对吧？ 环境是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啊。还有手法问题，手法问题。 冲泡就像小熊刚才说的，冲泡的手法是。 冲泡手法问题，我不是说那手法正确啊，有很多人说，哟，咱没人熟悉啊，没人这冲的正确，不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有点门道。哎，这个我今天这个。 他好得意的表情啊！ 我这么背着你，你都瞧出我很得意的表情。你看视频直播了， 得意。 每周二都这样， 是吧？ 啊， 你有日子不见我了啊！ 来来来，继续 啊！他都会洋洋得意，洋洋得意嘛，是不是？这个有门道嘛，对不对？平时咱都不好意思说的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泡茶的时候想泡的好喝了，特容易。我教你，你也能泡特容易。投茶量变大，有人说那不对，投茶量变大不就苦了吗？不是，把投茶量变大的同时呢，把出水时间缩短，尽量的缩短。所以你看他泡茶是非常快的。 对， 啪，这个手，这个水注进去，这边直接出汤。 嗯， 你看这是什么反应呢？你看是觉得人家熟练， 对， 你是欣赏人家，觉得哟，人家这个手法太娴熟了哈，你真是行云流水一般就过来了。咱们还给人拍照片啊，给人家发朋友圈。其实还不完全是，你只要把投茶量变大，比正常的大 1.5 倍，大 1.5 倍，把这个出水时间缩短了以后，达到两个重要的效果。第一个效果就这茶一定不太难喝。 嗯， 口感比较足， 嗯， 哎，又不太苦，因为你出水时间快嘛。 对， 但还造成一种小小的假象， 就是冲泡时间久， 哎， 对吧？ 奶冲泡 出到第七次了，还哇、哦、还有味儿呢， 奶冲泡，他得跟你讲，对，是什么？ 就是真会做生意、啊， 哎，那可不嘛，咱、哦、能正面理解啊、哦，这是一个手法或者是一个小门道， 嗯， 对吧？你这样泡的话，您跟这个客户一说，客户觉得哟，这耐冲泡啊。咱中国人对茶叶的审美里边重要的一点就是耐冲泡， 嗯， 这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这点不打动他，西方人那西式红茶喝一道滴溜出来了， 对， 哎，你怎么着呢？这不有滴溜？我突然想起来， 晕滴溜最低，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一晕一滴溜就出来了，他得喝一道。咱们是反复冲泡带蓄水的，这是咱们的茶文化，所以咱们挑茶里边重要的一点，一个是香，一个是甜，还有一个耐冲泡， 嗯， 证明内含物质丰富，咱们国人认为是好茶叶， 嗯， 他这个手法他恰恰就能展示出这茶仿佛很耐冲泡哟， 嗯， 你看打动你啊， 哎，那能不能这么说啊，比如说咱们交朋友、 嗯、 啊，这个日久见人心， 嗯， 那茶呢，泡茶呢，比如说泡久了见水平， 嗯， 它的泡的时间长了，水温高了，它可能容易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它也吸出了，所以你喝不出来了。 把泡的久了， 它不好的东西也出来了吗？ 啊， 水温也高了 啊， 就是你刚刚说了水温低，然后泡的时间也短，所以它的好的东西都出来了，嗯、然后不好的东西没出来，是这么理解吗？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茶呢，他买回家之后呢，因为不懂手法，他泡的时间久了，水温还高。因此 所以就不 好 喝 了，对吧？ 啊， 但其实这茶的品质也不怎么地。但是好的茶，比如说也这样吗？对啊， 啊，是这样的。首先这有个心态问题啊，我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 嗯， 咱们买茶的时候，或者说到景区挑茶的时候，什么心态呢？我觉得要有一个分辨的心态。这还没买到家里来，咱得分辨。分辨心态，主观进去要什么呢？要有一个挑错的感觉。是吧，你得先挑缺点嘛，咱买东西得有褒贬嘛， 嗯， 那就是说我得看看这东西当然合适了，你要觉得这东西你不感兴趣你就不买了，在感兴趣的大前提之下，我怎么挑选一个好的，就是一个缺点少点的呗，那其实我喝它的茶是不是一个在分辨缺点的过程，我尽量少来点缺点吧、 嗯、 是这意思吧， 分不出来都觉得挺好的， 这就是 泡的都好， 这就是问题嘛，就是说我刚才讲比如摆渡水，你刚才讲摆渡水吧， 嗯， 这个方法就是容易暴露缺点，那我们在选茶的时候，那就是应该暴露缺点，所以你反而应该选取这样的一种冲泡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 嗯、 反过来讲，你回到家里来了，这是咱自己的茶了，那我想的不是把它的缺点暴露，是压制它的缺点，表现优点、 嗯、 那就咱们有一会儿还讲这冲泡手法怎么能把它泡好喝了， 对对对， 这就是两回事， 对，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问题，关于冲泡的方法呀、 嗯、 包括在景区门口怎么跟人砍价、啊 哎、对对， 我们都是在下一节说 啊，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MOI 就说了，熊熊看视频怎么瘦了呢？ 真的吗？ 真的， 我因为我从4月1号开始带着大家健身了，证明有效果，有效果，短短的3天就有效果，快加入我们的健身群。 耳边响起这首歌叫传奇，本来想找奇迹呢，没有手边你说啊，来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茶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到各个景区各个景点各个这个旅游地点您买了什么茶，一会儿我们来说说在不同的地方、 嗯、 咱都买点什么茶， 对，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的地方有老茶庄，比如说咱们去苏杭， 对、 嗯， 肯定会有，包括台湾、 对， 香港都有。让多姐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嗯， 去老茶庄，我觉得买茶应该还是靠谱的。 对，而且去买茶，我特别想装的自己特别专业的那种。 哎，怎么能够装的专业一些啊？一会儿我们一起再聊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梦想着。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春天到，秋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春意盎然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了。 好的， 好嘞， 咱们就说说咱们国内的天气嘛，马上就是小长假了，不过呢小长假的这个天气实实在在不太好，重点呢就是一个降温情况。从昨天夜间开始，冷空气就到达了北京，是北京刮起了3-4级的偏北风，那么气温呢一路下降，昨天最高气温 24.9， 今天最高气温不足13度，所以说呢这就是12度的降温啊。冷空气虽然风不大，但是降温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冷空气正处于活跃期，而且呢势力比较强，未来几天将横扫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其影响呢，新疆北部、西北地区、华北、东北、黄淮等大部分地区先后降温6到10度，局地的可以达到12度以上。之后呢还有一股冷空气接踵而至，预计呢4到6号受冷空气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有6到8度的降温，局地10度以上。预计呢4到5号北方降温啊这个将达到本轮降温的最低点，大部分地方的气温由前期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转为显著偏低，这也是一个倒春寒。倒春寒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12度连续3天，现在看来恐怕要维持个5到6天的时间。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大家出行的时候无论是你到南方也好，东北也好，都需要多添加点衣服。而且呢就是说这次降温啊到6到7号南方呢就进入这个气温的这个低谷了。以省会城市为例，北方地区你想是济南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那么到了4号气温就是跌到13度。这是将近20度的降温了，所以这个冷暖切换很明显。比如说呼和浩特、长春等地啊都由这个20度出头降到个位数。对于南方来说，贵阳啊、昆明啊降温是最为剧烈，5到6号 降温幅度达到10度，由于呢还在下雨，所以说体感是比较阴冷的。此外呢，未来一周由于冷空气这个频繁的南下，北方地区呢多沙尘天气，但是像北京天津这肯定没有了。今天呢，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北部地区有扬沙和浮尘天气，其中呢新疆南疆盆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暴。那么今天白天呢，华北中南部这个黄淮西部呢这个还有一些轻度霾，但是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它逐渐就会转好了。这个关于降水方面啊，是这样的，从这个今天开始，江南大部将有一次比较弱的降水天气过程，预计呢在新疆沿天山地区有小雪或者雨夹雪，东北地区中东部、江淮、江南大部，还有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还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好嘞，谢谢刘老师。看来除了北京哈，全国都有降温的天气哈。 现在降温是全国性的，而且呢，比前期的异常偏高。转位异常偏低，所以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收听这个当地的临近的天气预报。 这个厚衣服一定要带上，是吧？ 没错没错。 得嘞得嘞，谢谢您详细的介绍，咱们明天继续连线。再见刘老师。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续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接下来马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一下京哈高速的王四营桥桥下路口车流比较集中，行驶不畅，建议绕行。还有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的进城方向车辆排队也是比较长的，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之间的进城方向车也非常的多，建议绕行广渠路。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之间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的出城方向车型比较缓慢，建议您绕行广渠路或者是朝阳路。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打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和我们一起继续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这个好多朋友呢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问题啊， 是 有问候这个熊熊，有说熊熊瘦啦啊，有说熊熊胖啦啊，怎么说的都有。也可能是一个镜头的问题啊，这个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有两种方式，这个多宝宝特别的熟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我这有一个小才艺给大家展示一下。 当了个当， 哎，收听咱们的收看咱们视频直播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北京时间的 APP， 另一个是上我们的北京广播网，在上面也能搜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2小时。 好好好， 这是什么小才艺？ 就是他们俩不说，让我说。 哎， 你以为哪个嘉宾都说得出来？ 不是你，你这算是数来宝，还算是绕口令儿？ 我背的熟。 哦， 你不是每个嘉宾都背这么熟？ 那倒也是。 对对对，是你让牛老师来。 也行吧，可能。那我这也不怎么样哈。 这反正这个口齿伶俐的呀，都可以来选择当我们的主持人。 哎，所以呢，我们台现在有一个活动特别的好，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站在这个直播间，或者坐在直播间一起跟大家畅谈您的人生，畅聊您的理想的话，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大赛呢倾力打造了一个主题曲，叫做会飞的耳朵，这个 MV 啊，好多我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了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的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详情呢，您可以咨询电话 010-8501-3045。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啊，希望各位能够成为我们的同事啊，赶紧来报名吧。嗯， 其实我们好多主持人大家熟知的都是这个比赛出来的，对吧？ 对，比如说 佳佳， 哦对， 孙涛， 佳佳， 对， 大帅， 对， 哎对， 对吧？还有 周 赵亮、周准、 赖毅， 对，全都是。 是， 所以真的是希望啊，只要你觉得在这方面非常优秀， 哎， 希望你能来，而且呢，在未来的时候很有可能。比如说跟熊丽搭档啊， 嗯， 哎，跟小胖搭档啊， 嗯， 成为我们之间的闪亮的一员，多好、 哎！对，跟我俩搭档没有什么吸引力，应该说跟花花搭档啊。 嗯， 你就会发现，你听着他节目长大的，今儿终于跟他在一起了。 换个女搭档吧。 现在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只要请来的嘉宾都说：“哎呀，王玉老师，我就是听着您的节目长大。”所有甭管多大年纪，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一下显得咱俩特年轻。 就是，然后很多人都说：“因为我王玉老师看起来很年轻啊。” 哎，多杰，你说句公道话。 我以前就听人家都这么说，这个孙敬修老爷爷啊，合着还有你呢。 孙敬修老爷里边真的有花花。 哦，是吗？ 对啊、 不知道了吧？ 就站在他边上那小男孩， 哎，就是他。 嚯、 哦，厉害了吧？ 哦，那会儿你可能哦，还真是看不出来啊。 来说说景区的事儿吧。 还有这个主题呢？ 来来来，那这样吧，咱们一会儿你可以接着说啊，咱们可以接下来先回答俩问题， 可以啊， 也可以吧？啊，钟声说，让杨老师说说。普洱茶如何冲泡才能扬长避短？ 嗯， 首先，为什么说普洱茶要扬长避短呢？ 什么茶都该扬长避短，是吧？我们对茶叶的这个冲泡呢，一定要选取其优点，掩盖其缺点，这就是对待你家中茶的特点。因为这时候这茶已经在你家了，咱们家中之一员了啊，您的收藏之一宝了。那这个时候呢，那咱们一定把它泡得越好，喝为越好。这跟外边挑茶不一样，刚才咱们续着上节那个话题说啊，上回咱们说的是挑茶，挑茶是挑它的错，这才我们决定要不要入手嘛，或者说要不要出手嘛，这两码事，两个心态。 嗯， 那所以这朋友讲这我能理解，那咱们家的普洱茶怎么泡的扬长避短一点呢？但这我得先问您，您手里这是生普还是熟茶、 哦、 亦或者说是生茶，这是三回事啊，这不是两回事啊，这是三回事，我才能给您说到底应该怎么冲泡为好。但是一般情况来论，普洱茶呢是以压饼的，就紧压茶，或者以压砖的来进行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形式啊。那不管是饼还是砖，你都先把它撬开啊，这个是普洱茶的第一步。所以撬整不撬散是很重要的。那有人说呢，老师我这手艺不行，我这有散，有散没关系，有散的给它瞪一瞪，煞一煞，尽量不要一块泡。你比如说那沫子什么往下煞一煞，以后咱们再单说那沫子事，不是那不能要啊。有点像什么呢，大师傅切菜你得那个粗细一样，这为了受热均匀一块好熟，要不然这熟了那还生着呢，等那熟了这塌了，一个道理。所以说保证条索的整齐完整度的一致是你泡茶的第一步。那其次是你再选择一个茶器，以普洱茶来论，不管是你陈化了十年的生普还是熟茶，我给你的建议都是用壶泡。壶泡不是瞎泡啊， 我们说话了吗？ 我看你俩表情上有质疑啊，壶泡不是你也以为是瞎泡了吧？ 不，我觉得我们三个这些基本的素养还是有的， 是吧？ 对， 我解释 杨老师，对杨老师，你不要老是怀疑自己。 我们刚想问是什么壶泡 哦， 哎， 你倒没问是怎么壶泡哈、啊？这个就是拿一个 怎么个壶泡法呀、 啊？哎，对，还这么别扭，拿一个茶壶。 瓷的也行，紫砂的也行，您到云南买的建水陶也行，都可以啊。这个只是个壶，为什么呢？壶相对来讲，第一个的空间比较的聚拢，密闭，有一定的压强，更利于茶汤的析出。再者，跟你讲，水一定要白度水，这是一定一定的。有很多人说呢，陈化过的普洱或者熟普洱或者是陈年普洱，有那么一股子我不太喜欢的味道。那您第一道茶可以快速出汤丢弃。有人说您这是喜茶吗？不是喜茶，我那道就喝。给您呢，您就说去一去那个味道，去一去它长时间陈化过以后的那个味道而已了。它其实是去味儿的一个过程。这根据个人品质啊，有人还不能去这味儿，他就要这味儿。 好。哎，知足说，这次咱们微店发的大红柑，一次一个人能买几个？咱们今天分享的是大红柑啊。 啊，对。叫甘韵普洱， 对 啊， 知足问的问题其实跟浪花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浪花这个问题问的更直接一点，他说：“今天这大红甘普一个袋里几个橘子呀？” 啊，这人家是原话啊， 原话啊，没改。 您俩怎么了？今天这是这在一块时间长了就这样，你知道吗？这个我说一下啊，咱们呢是100克装的，那由于这个。橘子啊，您的话说橘子，因为它是陈年普洱装填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之中来进行的。那么因为是这样的装填，所以它肯定橘子是自然的，大小就不完全一致，但是是以100克为限，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三个橘子。 哎，这三个橘子每个橘子能泡几回啊？ 每个橘子泡好多回， 那不少回的。 不是一个直接那么塞起来泡，咱一会儿好好说说这问题啊。 哎，我们今天关键词到底什么呀？橘子。 不知道，没看就 就等上18点下班的朋友们， 就等18点我们看一眼， 哦哎， 真没看， 因为照这么看现在可能不多了，就还没说关键的。没事，你接着说橘子。 那我说说这橘子的事儿啊，咱们这回的是甘韵普洱。甘韵普洱大家呢很熟悉，我以前这个很调皮的起了个名字叫不是小青柑，是一个意思啊。那么它是传统的再加工茶的品种，叫做大红甘普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来进行加工的。具体到咱们今天这款呢，茶叶用的当然是甘普嘛，用的是普洱，熟普洱茶。这普洱茶是应该是99年或者是00年的这个出口普洱的底子，经过陈化之后，在2014年，您记住我这时间段啊，2014年装甘。 哦， 就装到这杆子里。 对了，14年装的这杆子里。要说这茶可不止14年了，这茶是比14年早，但是跟杆子的结合4年。 哦，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我能问一下这杆子是哪儿的吗？ 新会的。 哦，为什么要选新会的呢？ 这个是取它有这种相对的对身体调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中医药上讲这个药材叫地道药材。哎，对了，地道药材是一定要跟产地相连的。你比如说，咱们有一味药叫橘红。这橘红一定要写化州橘红，那别地儿的都不行，别地儿的都是厨余啊，那不能要啊。 对， 这就是有个产地的问题。那么咱们说的这陈皮或者说这个青皮也好，这个东西都是哪儿产的？就是广东新会，广东的新会地区产这个东西。所以必须要这个地方的树种加以炮制才可以。说咱家那橘子皮晾干了那行不行啊？那可能我觉得去个味儿什么的还可以啊，那效果没达不到， 那有点厚重 啊。对，你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啊。 对， 他现在可有文化。这个 就不太适合往里放茶 啊，不太适合了， 那样就亏了。 对啊，你从这角度考虑， 你是说茶亏了还是橘子亏了？ 茶亏了。 茶亏了，大嘛，那是吧。咱们这小这个大红甘普大小呢，那有人说这有多大个呢？这个 鹅蛋。 哎，好，你是说的也很好，大概就鹅蛋大小，但是见圆的啊，不见椭圆，所以说三个左右大概能达到这个100克的量级。 我那不小啊。 哎，那我 是不小啊。 哎，我能问一下，就是在冲泡的时候，是把它撬开之后只冲泡里头茶呢，还是掰碎了之后连那个陈皮一块冲泡呢？ 连皮一块冲泡。 那我还得分合适了，就跟包饺子似的。 不是，看口味，看口味。就比如说，你喜欢那个。陈皮的味道重一点，多掰点。你要说不太喜欢，少掰。 我教你啊，是这样， 掰不了几次。 也是啊， 那还怎么着啊？这个说一下啊，是这么个情况。这东西怎么用呢？比如拿回来以后，很多 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啊，咱们这大红杆拿过来之后，这不三个也好四个也好啊， 外头套袋的， 外不是有袋吗？ 对， 它不还包着那个， 对、 这个、 就是咱每个杆都套了一个袋， 都拆开 啊，都拆开， 都拆开， 盖儿不掉了吗？ 这不有咱还有一个纸袋吗？ 啊， 搁在纸袋里边一捻，你吃干脆面吃过没有啊？ 欢迎 啊！哎呦，会说的真文明。您把小字儿带出来也没关系的，对，跟这个道理差不多，直接碾碎了。这一碾碎了， 茶不碎吗？ 茶不会碎，它只是把你外边干破掉，干破掉。 茶碎了，你管赔吗？ 茶已经是细小的了。 哦， 啊， 它那个。为了能放进去， 它已经 它那粒儿它不 大,、 哦、 不大 对, 对，这个很重要。完了以后这样一碾一挤，这不是杆子也破掉了，茶也出来了吗？跟吃浣熊那差不多，摇一摇它就均匀了。您喝的时候该每次取八克也好六克也好，直接取出来就可以了。 哦， 它也是皮跟那个啥挨着。 哎，但是我每次喝这种什么小青柑呐、啊 嗯、 大心柑啊，喝这种东西的时候哈、啊 嗯， 就是我总是觉得外头那陈皮特脏， 嗯， 就我老忍不住的想涮涮的，就洗洗、嗯，然后再喝。你有过这种？ 我倒没有，我一般不沏那东西。 啊，你不沏这个是吗？ 就是 我，就是因为特别流行， 只拿那小勺把里边茶全都弄出来之 后，外头那个呢， 那皮就炖肉呗。 哎。 挺好的呀， 哎、对对对，他这个 炖肉扔，我就、 这个、 我就泡茶的时候里边不放那东西，我也是觉得脏， 所以你一直认为那个是装饰用的， 哎，那就是装它的，然后吸点味儿、 哦， 你想味儿都吸走了，那要它干嘛呀？ 好，都宝，咱俩单聊、 嗯、啊， 不是，我能问一下，那个用喜茶吗？ 当然是不用， 它外头灰蒙蒙的，你不觉得吗？ 不， 它是这样的，首先来讲，你要拿这炖肉太奢侈了。这个的虽然也叫陈皮，但是它的级别和等级要比药铺里卖的高得多。 哦， 咱药铺里可卖不了这么高等级的陈皮。 我说炖出来还是挺好吃的。 那多明白啊、 嗯、 你知道药铺里这陈皮你要买过你可知道它没有整个囫囵个的。 嗯， 它都是给你切的。 对对对， 是啊， 碎 的, 碎的给你切碎的。那么它的等级和炮制的这个手法跟咱们这还是有差距的，这是非常细路的。我原来把这茶叶、啊、送给我们这中医的朋友、 嗯、 我们中医朋友都说哟，开这么多年陈皮了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呢。一般他不会这么用，他药用陈皮级别就不会这么高嘛， 嗯嗯， 然后高的话你搁在药里边它是成本就上了，这一副药的这成本不就上来了吗、 哎、真的。不过聊这我都想起来下午在录音的时候我就说，就是千万别听信那些所谓的偏方治大病啊，偏方治百病啊，真的是特别危险。 当然当然， 真的，就除非说比如说您听医嘱啊，专门去药店呢、啊、去打这些药，然后您回家去服用，这还行。我下午说，那下午录音的那个就说《本草纲目》里头有记载，说你如果吃那个蝌蚪， 嗯， 蝌蚪是可以入药的，《本草纲目》里 是 这么说的。 是 然后就有人他得那个肠胃的一些毛病， 自个儿， 对，然后有人说了，我跟你说一偏方啊，吃蝌蚪， 活的，我的， 然后小碗蝌蚪，干， 哎呦天， 活的啊，干完了以后啊，他那皮肤病没见好，因为他说他肠胃有问题，同时他有皮肤病， 哦、 说吃这以后啊化毒，啊祛湿，喝好几碗。喝完了以后说过几天发高烧，然后吧拉肚子， 嗯， 这都没把蝌蚪拉出来，我跟你说，最后实在不行了去医院了。后来人医生就说这个偏方治大病啊，人家是专门从蝌蚪里要提取一些东西、 嗯、 去入的药里头，本草纲目里头，比如不是说让你 吃刺身是吗？ 活的就这么干，说这个活的这么吃你肚子一定受不了，因为说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动物或者野生的这些里头，它都是有所谓的寄生虫的。 对呀、啊， 说这个蝌蚪身上特有的一种寄生虫叫什么什么蚴，就这种虫子，说这个会寄生到你身体里，你一定是受不了的。哎呀，我看完这些新闻以后，后来我就说，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听信这些所谓的偏方？ 哎，我跟你说，说到偏方了，说说卡鱼刺儿的事儿，就是我们。打小就听说，比如说你吃鱼卡到鱼刺儿之后怎么办呢？ 吃馒头， 喝醋，吃馒头，还有吗？ 吃年糕。 对，就所有吃主食类的东西，那么带下去，包括喝醋这些，对吧？让它软化。告诉大家，什么用都没有，真的没有用。而且，如果由于这样的错误方法，它可能让那个刺儿卡 卡得更深，就更麻烦，最后就会发炎。我那天就是不小心卡了一个鱼刺进去，结果好嘛，你知道我吃了六个驴打滚。 来，这个且听这个刺儿是怎么拔出来的。一条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我们说到熊丽特别开，不是那个特别不幸的刺儿卡到嗓子里了，然后呢， 我没从你脸上看出不幸的表情来。 他就是吃刀鱼吃的， 哎呦， 对，然后我跟你说，我吃了六个驴打滚，喝了2碗醋，愣是没出来， 哦， 而且越扎越深， 哎呀， 最后还是去了同仁医院的急诊，然后把刺儿给拔出来了。 同仁医院不是看眼睛的吗？ 不是，不是，他 耳鼻 喉，耳鼻 喉， 对， 耳鼻 喉。最巧的是，在我旁边还有一位男士， 啊， 他也是吃鱼卡的刺儿， 一桌， 然后是他不是一桌，他是隔壁宴会的， 哦， 我是在医院偶遇他， 哦， 然后他也是因为鱼刺儿进去，他说他吃的是馒头， 哦， 然后他是午饭的时候吃的馒头，结果就越吃越深，到了那儿之后都深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说需要一个专业的工具从鼻子里头探头伸下去， 哎， 因为他光靠这个医生的那个探照 就看不着了，已经 看不到了，已经， 哎， 就必须从鼻子伸一个探照的那个下去，应该是啊，然后呢， 嗯， 才能看在哪个部位，而且横过去，所以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千万别一卡着之后就喝醋呀，这都没有用，全都没有用， 哦， 只有就是说除非他自己顺着很寸的那地儿下去了，那也不是你喝醋喝下去的， 嗯，就你咽两口吐嘛也 就下去了，对对对，那也不是你喝醋咽吐嘛咽下去， 哦， 他只说是刚好那个角度下去，但事实上来说只要一卡着刺还是要去医院， 对， 嗯， 因为小熊的意思就是有人那个刺啊是竖着扎的， 嗯， 有的刺是横着扎的， 嗯， 你要是横着扎你吃什么都带不下去， 而且有的时候明明是竖着扎的，然后你一大馒头一咽它变成横着扎更麻烦，真的，所以大家别信这些偏方，真别信， 是是是， 嗯， 而且熊熊呢吃的不是说他吃那个鱼身上的刺， 对，我是吃鱼骨头， 哎， 说 鱼骨头都是炸完的， 你说我倒霉催的，你说我吃点鱼肉卡着也卡着了对吧，我吃个鱼骨头还把我卡着了， 嗯，还好后来拿出来了， 对， 嗯，好好，这个高兴事说完了之后再说说别的， 嗯， 啊，这个回答个问题，回答个问题吧，好不好，因为也是有朋友在问今天这茶有一些问题，也有的朋友说好像是没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 嗯， 吧， 我们一会儿从后台得看， 对对对， 我们还没说关键词呢就没了， 真没说，一句没提啊，慕容子英说了今天这茶种是什么呢，是凤庆还是孟海呢， 嗯， 这太专业了， 那可不嘛，多么的 厉害厉害， 还是孟海的， 哎呦， 嗯， 那有什么区别吗， 那当然有区别了，是这个茶树品种上， 嗯， 还有工艺上都有一些，就是它讲的是普洱茶的这个品种， 对对对， 啊，它是讲那普洱茶品种，它是分茶区嘛， 嗯， 啊，孟海茶区的茶，还有这个以前我们说在现在，其实在以前来讲啊不分这个， 嗯， 再早的时候这正好借这普及知识，不分这个，它是拼的，它是要进行一定的拼配的， 嗯， 今天呢就我们叫做越来越具体化，不仅你要分出茶区来说这不要紧啊，现在这茶叶你还得给人说出具体的户口来呢， 嗯， 真的， 那可不，你得说明白某县呀，某寨呀，某村呢， 真的，下次我去灵隐寺门口我再买明前绿的时候我得问问他， 嗯， 您这是哪片山上的， 嗯，对， 就说完之后关键花花你能知道那片山吗， 不一定， 这不就显得内行， 这问问的反正也不算太那种，哪片山上的你要能把那山指出来就好了， 嗯， 您说哎是不是那山的阳面还是阴面，这高级了 啊，人家 说是， 我就怕我指哪， 哦， 人家都说是 对对， 哦，是吗，好，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嗯，反正没涨钱是吧， 啊， 人家可能说这边是阳面的80，这边阴面的30， 它是一个板凳上的放的盘菜 好 啊。也有朋友说了，说到这个存普洱的时候， 好， 我存了好久了，不是说普洱能存吗？存了好久了，喝的时候有一种发霉的味道，这还能喝吗？ 哎呀，首先来讲啊，看您存的是什么茶，散茶还是饼茶？饼茶呢可以存，散茶呢个人存放的陈化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一点。那第二点来说呢，说到这个您讲到说有股陈味儿或者霉味儿，这个分怎么说。首先来讲呢，看您有没有确实把它存发霉变质了，那这应该感官上能看得出来。 好，先说到这儿。能看出来的您就直接扔了吧，先进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意盎然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限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整点之后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本市阴有小雨，北部地区有小雪，入夜之后降水逐渐停止，预计夜间最低气温仅有20摄氏度。明天下午到夜间本市还有一次雨雪天气的过程，气温是进一步的下降，体感阴冷，早晚出行请您注意添衣保暖，道路湿滑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北部有小雪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南三环分钟四桥到玉泉营桥东向西方向全线车多，另外玉泉营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东南五环以大洋房桥为节点，内环方向五方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的亦庄桥到大洋房桥，另外京沪高速的出京18里电桥到大洋房桥，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几个事故路段，西五环杏石口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闽西桥，还有北五环上清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接近了肖家河桥。京藏高速小营桥辅路南向北有事故，辅路的车多非常拥堵。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队尾排过了七棵树桥。姚家园路平房桥西西向东有事故，东西双向都是车多排队的。好了，路面呢可能湿滑不太好走，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继续 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来聊茶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出去玩的时候带点什么茶回来啊。嗯、刚刚呢，也简单的说了说，比如说您看见卖茶的，怎么能够说几句话呢？人家就觉得你是内行， 专业， 哎， 然后句尾存真， 嗯呢， 不被蒙骗。 也有可能啊，反正三句之内至少不露破绽、 哎、 啊。简单说了说什么是哪个山上呢？阴面阳面的，后来说是板凳上卖的哈。 他们说这靠谱吗？ 嗯，他们这就是给我提供一些反面的教材 啊。就我们的分工一向都是这样的、 那你说一靠谱的 啊？我跟你说，学习无捷径，这我说最核心的问题。大家伙不要对自己不那么了解的领域啊，妄自下手。这是很危险的啊！我说实话，那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在节目里都可以聊。你比如说到景区里，你这买茶叶还是个小宗， 嗯， 那上斯里兰卡买宝石的是吧？我到斯里兰卡做红茶就看见了。 云南买玉的 啊，买玉的， 嗯 啊，各地买各种饰品的。 对， 泰国还有买床垫的呢， 啊， 不知道吧？ 哎，泰国的床垫信这说远 了，可火了。 这龙泉还有卖宝剑的呢。 那好， 那本来人家家那儿有，知道吗？ 那还那你跟那是两回事啊、 哎。 你那还相对透明了。 真是，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他说这个买玉的都是这个感觉。您是玉器专家吗？您不是，您平时也不了解这个，也没有更多的专业知识的这种积累。 嗯、 那么妄自下手，说这地儿就真。大家伙利用了您就是这个心理嘛，说实话就是，所以那一下，你怎么看新闻报道有的还很贵的，咱这茶叶的是小打小闹了，这能多少钱儿，对吧？您就买一高兴就得了，人家更贵。所以我在这总体奉劝您，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要妄自的去下手。那我如果说对这感兴趣，比如说茶，是吧？我喜欢喝茶，那您常听我们的节目，这本身那就是一种积累。那我们还原来还有听众朋友不说这问题吗？说听完咱节目之后上茶博会，别人都以为这人特内行的。 哎哎哎， 确实是，那是因为您长时间的积累了，这不是一蹴而就，三句话，这程咬金三板斧，这三板斧后边可怎么办？后边跑呗。 三板斧够用 啊，够用， 够。我去老吴家 啊， 人家你就传统老店了吧？ 嗯、 我一到那儿我说，哎，你们这儿茉莉花几印的呀？什么印？我说几印的？嗯、您等会儿啊，把人家店长叫来。店长是一大姐，我说那个您这儿是几印的茉莉花啊？没印，应该是印过。 不明白呢，没印过。 几印呢？您是印是什么印 啊？ 人家大姐问我，我说大姐印是什么什么什么？哦，您说那个我们这儿管熏。 叫熏 啊。 哦、啊，我说啊，那我说错了，按熏，您那是几熏的？哦，好像是六熏吧？ 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清楚。你看这一下就，哎，难不住 凸显专业啊！ 大姐就跟我聊了好多，还让我免费品尝了好多茶。 不，你聊不聊都让你免费品尝。 哦哦哦， 上人间、 哎、对， 啊、 卖茶地儿都这样。 哦，好嘞，我自作多情了。嗯，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就是还是有点窍门可循的吧？ 嗯、 多 当然当然。 比如说你到了什么景区门口，或者是到了哪些老的这个茶庄里头去、 嗯、 比如说你到西湖边上可能某个老茶庄你就能淘到 对吧或者到了福建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可以推荐的 啊对对地方是有啊咱们先说这说话吧一个一个说嘛对吧这个地方选择一些靠谱的地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咱北京的这几家大型的这个啊、 哎、 总有一个中高等的水平吧完了一个相对可靠信任的、 嗯、 那您比如说进门以后他问人几印这个是很对的哈那讲花茶嘛问几印的你知道这主关键是不是你问什么是你别说什么有些不能说 比如说、 嗯、你比如说这么几点我觉得不好啊头一点来讲进门都问你这哪最贵啊你倒霉去吧啊这就倒霉起始就在这句话上、 哦、 可有很多人都 一说完这个可能老板就一个眼色关门 啊关门就对付你了合着就有啊我经常见的这种 你看 那很多朋友他真诚他为人他真诚我给老家带点茶叶去或者我给朋友带点茶叶去咱就买那最高等级的 嗯 咱就买最好的你看他是个好心他好心呢但是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就是说我在这个钱上不考虑我都能接受这话你别说出来 对 对吧你说出来了你大伙儿就知道啊、哦，那就是说你不会判断，你是靠钱来判断的，靠价格来判断的，这不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信号了，人家就该关门了，是不是？ 就跟当然打一岔啊，就跟那个车圈里的他们讲一笑话似的，说千万别按穿戴来鉴定这人，你别说我当销售的卖车时间久了，我见的人多了，所以基本上他穿什么样什么穿什么样的鞋，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有钱人没钱人，错。千万不能这样，对每一个顾客都要宾至如归。你哪知道买车的这人他家里人是不是有钱没钱啊？对吧？说他们讲一笑话，就是一老哥，然后穿一夹脚拖鞋，大裤衩啊，这一个和尚领一个破 T 恤进去，还背着手，拿着那个滴漏的那个那底下套着拿网线织的那个小兜子那茶进去看去，卖什么车的？这个是 Porsche。哎呀小点儿哦我们有大的这边 SUV 新款哦多少钱136万哦价格还行哦但是那小哥一直得说那、啊、你买这个你买那个但是就说两句那边又来了一个西服革履的瞬间走夹脚拖鞋老哥不搭理了 嗯 老哥很生气据说当天下午直接就来那个来5辆 嗯 然后小哥说来我来我来那不要你我要那边那姑娘给我买、 嗯、 业绩算姑娘的 嗯 所以千万不要那什么 嗯 哎呦 那肯定人家可能内行呢还 牌真多 就是人不可貌相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道理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反过来讲咱们在这个茶店里去买茶叶或者到景区买茶叶都是一个道理您一定不能 就穿得太高调 那倒不是咱也不为了买茶叶再换件衣服去你怎么这人听不到重点内容啊 你的意思是买之前先把包里的夹脚拖鞋拿出来、 啊、是有道具你知道他干这活有道具不至于啊可以的就是平时咱就是说别那么高调就行了别那么咋呼就行了这是头一点说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呢就不买离谱的东西上下离谱都不买 举个例子 价钱离谱你比如这东西卖18000一斤这咱就不在这儿买了是吧这东西它就不是在这儿买的东西那您回去在市场上也好在专业店里也好再买这毕竟它是个景区您心里得有数头一点这往上不能离谱往下也不能离谱 不能太便宜了 它太便宜的太多了 嗯、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去云南出差嘛在昆明不是讲课嘛就这么3-2天我就每天晚上没事啊我在这个大街上溜遍街都是卖普洱茶的啊满的街都是这不要紧关键这价格呢真是到了原产地了啊15块钱3饼啊 哎，还挺好的 啊，不能够，你不要错误引导大家，收银三饼实在是太便宜了。 拿过来熏味儿，就吸味儿食也好啊。 那我觉得你还不如买点那吸味儿的那个滴露什么的，那都比那强。 那也有味儿 啊！ 你接着说吧，买了吗？ 啊、我买它干嘛呀？ 尝尝呀，万一好了呢？ 不够水先啊，可不还没有这两瓶水贵呢。这个就叫太便宜了，这种情况还非常多。他说十块钱三饼这是特价处理呢，那么在这有100块钱三饼的，100块钱三饼的内容可丰富。你看那皮儿上写的，又是高山，又是老树，又是陈茶，又是特级，又是宫廷，好，能用的字儿都用上了。 天哪， 100块钱三饼。您这靠谱吗？这还是不靠谱的。如果说您了解茶，或者说我平时就买茶叶，我就逛相关的这个博览会或者相关的市场的话，您心里有一数，这东西大概是一多少钱的东西，是吧？咱买手机不能4.5块买手机，这不是那个路子的东西。 那是一壳 啊， 壳都 买不来， 真是充电线都买不回来。 哎，还有一种我觉得也不能买，就是那种压成各种形的。什么恭喜发财啊，或者压成一个什么大佛像啊，压成一个什么 Hello Kitty 啊，类似于这样的也别买。 还有压成 Hello Kitty 的茶呢， 他就那么说。 我光见能压成 Hello Kitty 的火锅底料了。 哦，是吗？ 啊，真的。 那应该是有 Hello Kitty 的茶。 完了，咱们就说，咱们就是泡 Hello Kitty。这个 有朋友问了，说压成这样的能喝不能喝？ 不能喝，能买。 哎， 两回事。您搁家摆着，这不能说不行。 那是个摆件儿 啊，它是一种工艺品嘛。你从这角度理解好不好？它是一种工艺品，那跟能喝的茶可没有关系，对吧？ 明白。 那它是非常低等级的。那你说它是不是茶呢？应该也是茶类的东西来塑的这个形儿。啊，就跟你们搞装修说大新版这感觉可能差不了太多。 哦、对。 哎，它不是原木啊，它不是原木，这头一点说。第二点来讲呢，你想它要在这暴露着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或者说你搁你家里也是一样，它就变成了摆饰。它不是用来喝的。那您说我挂一个怎么样呢？挂一个没怎么样，不挺好的吗？挂一个佛，挂个兽啊，我看好多人都跟在家里那么挂着。但是那就不是咱们喝的这茶叶了，这有两码事。可人家宣传跟您说是又能摆又能喝，你可别听他的。 对呀，那摆一 Hello Kitty， 你好意思从哪儿开始喝起啊？ 说的就是呢， 耳朵呀，对吧？喝成哆啦 A 梦再，对不对？ 真有才， 还是你聪明。哎呀呀呀！ 你赢了你今儿个顺利扳回一局 是吧， 真的绝对的。 来，咱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好、啊、 好多问题全攒在这儿了。有问普洱的，因为今天呢确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对多节数 干运普洱、 干运普洱、 来几个字儿啊，叫后面两个字不用解释，前面那个就是运是哪个运啊， 韵味的韵， 反正不是韵、 不是孕妇的 韵、对 韵味的韵。 你说的是什么呀、 没事没对，我说的也是那个韵 啊， 晕车的晕嘛， 不挨着 好烦。反正人家问了啊，说这个这个茶因为不是说还能放吗，这么放着它怕热吗？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用给它放空调屋里吗？ 那倒不用，你别晒着就行了， 只要别晒着就可以， 你别曝晒它就可以。 哦，还有这个宗慧杰也问了，说我朋友就是卖茶的，推荐我用老树普洱直接加上新会陈皮，然后传说这大红干普是就是跟这一样的，这两种茶一块喝也可以。然后问问你，首先这个能行吗？ 还有其次吗？ 没有其次了。 那什么叫首先这能行？ 还有就是它甜到这个，就是把普洱放在这柑橘之中，互相会有一些转化的问题 啊，是它一定是这样的。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这天没有这花啊，但是你比如说到季节是茉莉花开了，我这还有点剩的绿茶呢，我这绿茶得七把茉莉花搁在一块儿，这咱是不是就茉莉花茶了？茉莉花茶不就是绿茶为基底经过印花工艺的产生的吗？那怎么能一个味儿吗？那您可以试试，保证它不在一个味儿上，不在一个味儿上。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夏明老师说了，它有一个印制的工艺，或者你哪怕叫熏花的工艺，叫印花的工艺，说的是一码事。让茶跟茉莉花进行结合，茉莉花吐香，茶来吸香，同时这还是个放热反应，在放热的同时，这个绿茶它就变化了，它就不再是不发酵的茶叶了，它带有微微的发酵度，所以咱们茉莉花茶喝起来不寒。有一点暖的感觉。这景天今天还下点小雨儿，回去沏一杯茉莉花茶。啊， 我的嘴还没你快，就差一步啊，喝点茉莉花茶还是有好处的啊。那我举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这一路茶都叫做再加工茶，那我们就不要去忽视再加工的过程之中对于二者之间的融合和变化。它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嗯， 还是有区别的。又像什么呢？像做饭，像做饭。如果说就这些佐料搁里边，这就是这味儿的话，那是不是能出锅以后再一起往里放啊？ 对， 不能，一定要在这过程之中，而且这比如炖鱼，一定要把料这个味道炖出来， 对， 炖下那种比如黄酒的味道，转化成一种柔和的味道，你出锅以后觉得好吃。不是清蒸鱼上来把这几味料往这一泼就是这味儿了，不是一个道理。我回到您的话题上，您说我拿一个普洱，这边拿一个陈皮，这样放在一块喝，是不是就是一个味道呢？有差别， 嗯， 它一定是有差别。 对，这个还确实是因为我试过，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家刚好有广州的朋友送的特别好的陈皮， 哦， 然后又有熟普洱。 嗯， 那天我妈妈冲泡说，哎，我说你来点陈皮啊。然后我当时不是为了做这个大清肝小清肝，我是觉得这样喝可能味道会不太一样，但是喝完一对比，我妈说这不好喝，就是它各是各的味儿，就你水冲泡开的时候它还是各是各的味道，就陈皮陈皮味儿，普洱普洱味儿。 陈皮真的就是炖肉好， 哎，你想混到一起它还是不太， 对对， 就是跟这个做出来还是不太一样， 是是是， 这确实是。 不过呢，在这儿也要跟很多听众朋友说非常抱歉，因为太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了信息了，比如说 bling 包括七个字儿，我没有一个字儿认识， 功夫不好。 哦，是这个意思， 哎， 哦，就还有很多很多，人家都说了，说，哎呀，茶叶好没有了，包括功夫不好，是这几个字吧？ 嗯， 人家说了，每星期二都没错过，就是今天因为孩子有点不舒服，所以错过了。有没有多买的茶友愿意匀我一份的？ 哎，有没有 类似这种？哎呀，特别多，所以非常抱歉。其实我们跟小熊，我们几个人的初衷就是希望晚一点说，比如说十八点。等这波的朋友也下班了，咱们可以抢一下，我们再说关键词的。所以头一个小时都没有说，不过我们聪明伶俐的听众朋友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是的， 瞬间就没有了。 还聪明伶俐，我以前只知道说黑猫警长，说 不错了，还有人给你起外号呢。 哦， 说你看你老说茶，以后就给你不叫多宝宝了 啊， 哦，以后管你叫茶水博士吧。 啊，哦，还真是有 挺好的。 好什么呀？ 挺好的， 你都有主题歌了。 对呀，啊， 叮当当当， 铁臂阿童木。 对呀，啊， 哦，我那是葫芦。 哦， 对对对， 你说那是 串了串了。 对对，你说那是爷爷的爷爷的。对对， 不是，你看那我那个头型还不太像，主要是啊， 整一整会有的 啊 啊，对， 得先披肩发了。 我给你推荐个泥儿啊，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宁的问题。他说昨天呢看了一节目，说君山银针呢要用80到85度的水来冲泡，而且采用的是中头法冲泡，但是咱们分享的好像都说啊，不100度水或者90度水。问一下多杰宝宝，为什么这款茶要用这么低的温度呢？而且为什么要用中头法呢？ 嗯，咱一个一个说啊。 嗯， 咱先说这温度问题。上一节我还谈到过这个问题了哈，聊起来了。可能这位朋友是刚刚进来听。我来介绍你的温度，一般情况下我希望你是沸水来冲泡，最容易激发出茶的香气啊，以及相关的滋味。那80度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温度，以前什么人爱用呢？就是我要说卖茶的人爱用，可是卖茶的人教你也爱用这方法，为什么呢？这它不破案，这什么茶都 觉得还可以吧。 哦， 啊，你比如说没有那么好的味道，但也不会有不太好的味道，因为温度低啊。那你要能冷泡法的不就更好了吗？那更不苦涩了。所以我在讲的时候说明白这个形成的原理和逻辑，您大概就知道了，就是说它是一个安全的泡茶的温度，但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泡茶的温度，这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我建议您在家里泡茶的时候不必要那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追求一个最好的一个口味。所以我给您建议还是百度水，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来讲，您说的叫中投法，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不那么的了解，我就总体的说一说。这个方法最早出现在明代啊，明代的茶书中已经有记载了，叫上投法、中投法与下投法。那说的是呢投茶的时间，投茶的时间。下投法很简单，是先投茶后注水，这叫下投法。上投法也很简单，先注水后喝茶。 但是那不是茶叶就飘在水上边， 所以它就容易泡的比较淡啊。 哦， 一般绿茶好多鲜嫩的都适合于上头发， 它觉得比较淡嘛，相对来讲 好看。 哎， 啊，对对对对， 一种 它往下落的 一种乐趣嘛。那中头发就是两者取其中，先放一半的水，把茶放进去，这个茶在水面上飘着吧。好了，那我再二次注水，把水注满，这个时候它茶汤有取两者之中的这种感觉。你说这东西它重要不重要呢？我觉得它不是核心重要的问题啊，不是核心重要的问题。核心重要是什么？一个是水温，一个是茶水比例的控制，这是决定您能不能把这个泡好的一个核心的点。 哎，我觉得所谓的上头发、中头发和下头发，更多的可能还是在看。 对。 就是观赏， 当然 对 吧？ 茶艺嘛， 是这样 一种茶艺。 就你比如说，我上次我跟多宝就聊过，有一种叫什么茶，就反正很漂亮，它可能泡的时候就一球，然后放进去了，然后等泡开的时候，啪，球打开了， 对， 茶叶散开了，然后一朵花就出来。我让你在玻璃杯看，特漂亮。这个过程可能也是饮茶人享受的一个过程。 享受谁？这个以前来讲，这外宾最喜欢这个。 那对对， 哎，这是这个我们很多涉外的活动啊，里边都要用这样的这种我们叫做造型茶。 对， 造型茶，那茶是原来做过造型的。 包括你看，像那个胖大海 啊，胖大海 就是泡的时候不是，就是它当然有一定的医用的价值啊，但是同时，人家说我没蒙你吧，我这里的都有什么什么什么，你这杯子泡开了，这里的全有， 嗯， 什么枸杞啊，什么这银耳什么全有，人也是有这个意思的。 是是， 哎，你的胖大海好高级啊，里头还有银耳呢。嗯，你说那是八宝茶吧？ 哎，八宝茶， 八宝茶里面有胖大海， 好， 手多巧啊！ 有的朋友给多宝起的名字就还挺好听，叫茶多宝，是吧？挺好听的， 还是金罐的吧？ 哎，茶多宝， 这个名 儿不错，不错， 听着有点像网贷的名儿， 要不叫茶多芬？ 太一针见血了。 哎，这个马涛问了，说哎，咱们那个积分还有用吗？当然 有 用 啊， 一定 一定 要留 着， 一定留着啊。记着每次关注我们微信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天天签到啊。 嗯， 功效在后边呢。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像没号召大家这个签到了。 哎， 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少提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其实还是应该坚持每天在节目一开始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微信公众账号发了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原创的头条内容，非常好。 对， 还有呢就是要签到，因为这个积分真的有用。 您一定要相信坚持的力量。 对 啊，有的朋友在给我们提意见了，说下周二的数量能翻倍吗？啊，每次好像都不多，感觉就是在放长线啊。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抢到了， 每次我都跟机器人说， 嗯， 但是机器人说多宝宝那儿的量本身就不多。 哦，出在根上。 对，那没办法嘛。 不是，你怎么不说还有大伙手快的问题呢？ 哦，也是 啊。那什么叫也是啊？那就是 我不能赖听众嘛， 哦， 我只能 赖 你，赖 我。好 嘞， 嗯，好多朋友也在问关于茶怎么沏的问题， 哦，好， 啊，怎么冲泡的问题。Alang 说了，茉莉花茶怎么沏呢？ 哎呦，那我不敢说， 花花说呀， 我不敢讲啊。 对，花花最擅长了。 嗯，应该是后入水。 这太跟进了，你这句话说的实在 是吧？ 嗯 嗯。取适量的茉莉花茶之后，百度水冲泡。 哦， 什么器皿都行，香味四溢，非常好。 嗯，多少钱的可以买呢？ 嗯，35一两的起，差不多。 他进步了，他进步了 啊，进步了。 他说35一两。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最后一个时段，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嗯，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这样吧，今天分享的茶我们就不再说了。 好 啊，因为今天我们实际上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景区啊，或者一些旅游很火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卖茶。 嗯， 我们简单的讲了讲如何去分辨，如何不让自己上骗受当，对吧？ 嗯 嗯， 上骗受当 不好说的， 是这个意思吧。 啊，是。 但是实际上也可以在这样的地方买吧。 买是买点。 我刚才咱们接着讲啊，讲了一个说别要那最贵的。 啊，对。 第二个不要那最便宜的。第三个呢，别这个咋咋呼呼的啊，这显示了咱们好像要这要买多贵的那茶叶似的，就购买欲望的暴露，这也是不好的。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到这地方别买那最有名的。 啊， 最有名的一定假。 但是那你带回来好意思送朋友什么的。 你比如说啊，打比方说啊，这个在西湖龙井啊，就这个杭州，大伙儿都买这西湖龙井。这西湖龙井呢，横掉一大半不是这产区的。 嗯， 哎，我不是说这茶不好，所以我来节目里反复说，我说叫假冒而不伪劣，茶本身也不错，喝着也还行，但是是不是这地儿的估计不是，那就是说您这钱肯定没物超所值，可能也不物有所值，因为打着这名头买的话挺贵的呢。 嗯， 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你比如你退而求其次买没那么火爆的品种，做假的反而就少，或者说冒名顶替的反而就少。假比方说这西湖周边买九曲红梅， 嗯， 就比买西湖龙井要好很多，就安全度上就要高，因为那知名度不高啊， 嗯， 是正常的茶品呢。 嗯， 哎，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辨别的或者说一个挑选的小技巧。你比如说这普洱茶也是一样，到云南了，哦，都买点普洱茶，你买吧，又是古树啊，又是老茶呀，这往往的反而不真。 好，云林，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头像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咱们领导，吓我一跳。哎呦我去！他说：“你看分享的宝贝没有了。” 我发 的。你怎么确定他不是咱们领导呢？ 对，啊，真的太像了。那他说：“你看分享的这个茶没有了，那至少说一下关键词吧。那我看看推送的文章也好。” 还是批评你呢？ 是的，是的， 这口风可像啊。 是，尤其是看完照片又吓了一跳。好，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关键词是普洱茶。 对对，普洱两个字就行了，把茶去掉啊，普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心态多好，你说哈？ 是的，是的， 哎。这个今天不是说在景区买茶嘛？ 嗯 啊，雨就说了，说景区的茶没法买，在青岛买了一次，哎呦，跟草一样， 嗯 啊，沏出来一点味儿也没有。另外，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像小青柑怎么泡好呢？ 嗯 嗯， 小青柑是这样的，这个新兴的小品种，小青柑跟大红柑普啊有很多的区别，也有相同之处， 或者说功效也不一样 啊。功效肯定是不一样，咱先说相同吧。相同就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以陈皮和普洱在一体的，但是它那不叫陈皮了，它那叫青皮。怎么叫青皮呢？青皮跟陈皮两者之间有差别，差别在哪儿？您上药铺里问一下去，这是两味药。您在现在咱们同仁堂药铺里抓这个中草药啊，能抓出陈皮来，也能抓出青皮来，这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反过来讲，今天我在节目里，比如介绍了大红柑普了。大红柑普所具有的功效，是不是这小青柑也都有啊？我跟您讲，肯定不是。 哎，大红柑普有什么 你比如说暖胃啊， 对， 消食啊， 对， 化油啊， 那其实还是陈皮起到的作用。 那肯定的，普洱也起这作用， 普洱也有作用。 哎，那么青皮可不起这作用。青皮是单一路， 嗯 啊，这咱交给医学家去解释啊， 是是是， 咱再说。那他您说这我偶尔喝一下，喝一下也没关系的，这不是说喝一下就不行了。因为家里有一颗半喝的，我给他喝了，喝了就喝了。怎么泡呢？人家是讲的不碾碎， 嗯， 这就一个嘛，一次泡一个， 小的那种是吧？ 对，小那种就这么大嘛，跟那个卫生球差不多大，啊，真就跟卫生球这么多大，没有乒乓球这么大，小个的，一个就头一回。哎，一回冲泡完就完了。 但是那杯子得相对大一点吧？ 它理论上是，但是如果你不打破的话，它的味道缓慢析出呢也还好。但是有个问题，您喝就知道了，它那个茶呀，两者不融合。 哦，就味道不融合， 酸是酸，茶是茶。 哦， 茶不到一块儿去，这是问题。 好好好，也谢谢流浪的人，是我们一个听众啊，他也说了一下茉莉花茶的冲泡方式， 嗯 啊。我觉得特别好，回去我也尝试一下。 嗯， 他说茉莉花老张家的（括弧我没有给他们做广告啊），他们家那个叫玉牙，70一两，先放茶叶，然后倒开水，大概95到100度之间吧。一定记着，千万不能闷，尤其是保温杯盖子盖的那种， 嗯， 要不然呢，花的那味儿都熟了，芽儿呢烂了，这样的茶不好喝。挺好的， 对， 嗯，人家喝的比你起码贵一位。 什么叫起码呀？本来就是贵一位 啊， 这70一两吗？ 这说嘛，这 是不是啊？哎，这么泡是不是也适合绿茶呀？因为反正也清明了嘛，明前明后也好，或者雨前也好，咱们也开始喝点绿茶了，新鲜的东西都下来了，这么是不是也应该这么泡？ 不是。 不是， 绿茶水温没有这么高吗？ 不在于水温上，绿茶的冲泡方法这咱们可以单讲啊，有时间我稍微的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都拿到绿茶了哈。绿茶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对绿茶的泡法呀有一些小错误， 嗯， 什么错误呢？我们要按照一些乌龙茶的泡法，红茶的泡法去泡绿茶了。怎么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讲啊，首先来讲有区别在哪儿呢？中国茶里边说最不耐冲泡的是绿茶， 嗯， 绿茶三到一大关， 就没味儿了， 就很努力了，你很会过日子了。 嗯， 三到完了，你差不多也该扔了吧？它因为它没有味道，都要丢弃了，换茶叶了。 嗯， 可是这三如果是三到一大关的话，你衡量到白茶里边、红茶里边、乌龙茶里边、普洱茶里边、单丛茶里边，所有都算上，那叫不合格产品。你哪能泡三到就没味儿了？你就要有这耐冲泡的特性嘛。 真是，我们这花茶也得六七泡 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别义愤填膺了，是这么回事。是他怎么他起范儿了？一看那么美， 生气 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我给你加上，还有花茶， 哎， 是吧， 哎哎？ 只有绿茶，这就是三到一大关。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于绿茶的泡法，一定要跟它有差别开，差别开。我们现在泡的方法都是乌龙泡法，反复一道冲，一道冲，喝三冲，喝五冲，这样去冲泡绿茶不合适。不合适在哪儿？如果我打比方说，我还按您这个方法教啊，说150毫升的水，6克茶叶。这么放进去了，放进去水往里一注，赶紧出汤，出汤了以后一道一道就这么喝吧。有问题吗？有问题。首先来讲，前淡后浓， 嗯， 口感是前面达不到，可是当你前面口感要是达到，是我稍微的等一等，然后口感跟那个乌龙茶是30秒钟出汤， 嗯， 就太浓了， 后边就苦了。 这种浓还不体现在口感上， 哦， 是物质太多了。 哦， 你比如说咖啡因快速析出，这六克绿茶里边还有咖啡因含量比较多了，多酚类比较多，那你喝完了以后，你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啊，胃疼啊，对茶呀，都是这道理。 嗯， 所以我给您介绍一下绿茶的冲泡方法，跟什么冲呢？就是按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方法，盖碗。 哦， 这叫盖碗泡法。盖碗泡法可不是说你一定要拿盖碗泡。您看以前江南茶楼怎么喝绿茶呀？是不是上盖碗啊？一人一盖碗。到今天为止，咱们在四川不还这么喝吗？到四川地区还这么喝盖碗茶。盖碗茶什么特点？就是喝1到2冲，一般都是1到2冲，这茶叶咱们就换掉了，是吧？它这一个盖碗，我告诉您这茶水比例怎么比啊，您来去这个记一下。茶水比呢基本上1%都可以了。你比如说150毫升的这个器具，茶放多少呢？1.5克最多了，就放1.5克。 嗯， 有人说那淡不淡呀？不淡。延长冲泡时间，多长时间开始喝呢？我告诉您，10分钟， 这么长时间呢？ 那水都凉了， 水温了， 啊、 水凉不凉 了，温了。 水正适合你喝，十分钟正喝， 啊、 不烫口，十分钟不烫口，正是这个温度。1.5克茶叶配150毫升水闷泡十分钟，不用闷泡，你可以敞盖泡都可以，但是茶水不用分离。您现在再喝这茶，它正达到它应该有的饱和度上。 所有的绿茶都这样吗？ 哎，只可能比它更低。你比如说更细嫩，你可以到1克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这是一次。有人说老师，那我觉得我想续一次杯，续一次杯调整到1.5%到2%，就拿2%来算吧。150毫升水的话，就是3克茶叶。3克茶叶怎么泡呢？我教您，这边有个小方法了，因为你得喝两回啊，喝两回你得注意一下它的这个茶析出的浓度。放进去以后倒一半水泡1分钟，再把那一半水续上，这不是续满了吗？再泡2分钟，这一共3分钟吧。3分钟之后您喝，3分钟之后可以喝了。喝完了以后留个根儿啊，留个根儿以后再把水续满了，还100度水续进去，再泡6分钟，这杯还能喝，还能保持一定的浓度，两杯。 嗯， 续一杯泡2杯，说再续一杯，再续一杯不必要了，因为你的投茶量小啊。 嗯， 可是这样喝呢还省茶叶。 哎，可是这样喝的话不会更清淡了吗？因为本来绿茶的味儿它不就是，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这个浓度是刚刚好的。嗯，哎，这是咱们今儿第一回在节目里说这个叫绿茶冲泡法。 对，而且他刚才提了一个很重要一个关于留茶根的事儿。 嗯， 就我们好多朋友在喝茶的时候特别喜欢把茶喝得特别干再续水。 对，然后往里吐。 对， 对不对？ 对。 但事实上来说，像他们喝茶，基本上都要留个根儿。 对 对, 对。 就水别全喝完再续，留个根儿然后再续水。 是，因为那根儿里茶也苦，水也苦， 跟那没关系啊。 嗯，还满嘴的茶渣子是吧？嗯。来，我考多杰一个问题啊，多杰，我跟你说一山。 好。 你猜这山上有什么茶？ 好。 叫布朗山。 不，那这是。考我呢？ 那当然了。 哦，这不都知道吗？ 什么呀？ 普洱茶呀。 对，普洱茶叫什么呀？ 这布朗山叫什么呀？ 对，有一曼什么？ 曼鹅呀？你说？ 哦，那是鹅字儿啊。 啊，哦，我 这怎么能是鹅字儿 啊？ 曼松？ 不是不是，再猜。 那我没瞧见，你都瞧见这图了，我瞧见要不然叫什么？ 那就听你的吧。 啊， 因为我们俩这字儿都不太认识。我们俩没念成囧这个字儿就不错了。 就是人家问啊，说这布朗山这曼什么的这普洱茶，说是不是特别苦啊？ 我觉得他想打曼鹅。 哦， 我觉得他想打曼鹅。 打成曼丹了是吧？ 啊，曼鹅是苦，啊，曼鹅就是相对普洱茶就是比较苦的一个品种。 是为什么？是因为制作的手法问题？ 茶树品种的问题，还是茶树品种？它比较含有一种苦涩类的物质。 哦、 但是呢，这玩意儿以前不能用，现在可行了。现在大伙儿这个重口味啊。 嗯， 越苦越不嫌苦， 嗯， 越浓越不嫌浓，是越咽越不嫌咽。 哎呀，因为觉得这样才好。 我觉得还是肚子这油水足， 就觉得这样好， 富裕了，富裕了，觉得是富裕了。以前人家盯不住这三杯茶，现在觉得喝这样的茶带劲。 对， 嗯， 对， 好。曹富伦也问了，是论好像是上一次纠正过我啊。曹富论说了，这个陶艺的茶壶能用来泡茶吗？昨天跟着这夫人嫂夫人一块去了一家陶艺店。看到了很多造型古朴的陶艺茶具，夫人呢有心送我一个，哎呀，好感动！我记得紫砂壶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陶土制品，但是它和一般的好像也不太一样，就其他那种材料不太一样，因此也不知道像这种，除了像紫砂这种的，其他的陶制品的茶壶能用来泡茶吗？ 当然可以啊，紫砂您也甭客气跟他说，它就是一种陶。啊，我们现在还讲中国叫四大名陶，四大名陶里边有紫砂一项啊，还有像这个云南的建水陶、广西的钦州陶，还有潮汕地区的拉皮壶，都属于这一类。就陶器是不挂釉的，咱们知道吧？陶器是不挂釉的。那么它适合泡什么茶呢？那比如说一些 黑茶、 老茶类的、陈茶类的、黑茶类的，包括于红茶类的，它应该说是泡很多茶都适合，出一个风味。看您想要一个什么风味，说我这个茶汤要一个醇和饱满的程度，你选择陶制品的壶是好的。我希望香高水甜，那你要用瓷制的壶是好的，因为陶壶是不突出香的，它突出水。 嗯、 陶壶是因为它那个孔缝隙比较大，所以香气都没有了吗？ 嗯，他讲的这个还是很通俗的。这个 紫砂 汽锅鸡就是这原理 啊，对对对对，砂锅炖肉也差不多啊，都是这原理。紫砂壶呢，它最独特的叫双气孔结构啊，所以它比较的独特一些。有机会咱们再讲。说一般的陶土壶达不到双气孔结构，但是我跟您说，泡茶也会非常的不错的。 嗯、 我最后告诉您人生经验，人送您东西的时候先要了，要么下回就不送了。 自己老婆、啊、 人家左右手 真是、 哦、对吧，老婆送什么都得要、 就是、那可不得要吗，那这个关键是 啊 对, 啊对， 先要了咱们再回来问。 但是那陶的是不是有一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泡用的什么茶，或者我经常第一次用的是什么茶、 啊、会有味儿是吗？ 对啊，你就不能再换别的茶。 它理论上有一个叫记忆性的问题， 对啊， 对吧，说茶有一个、哦、茶壶有一个记忆性， 嗯， 你大类别就可以了。比如人送您一套这茶具，那你得真实的用吧， 嗯， 那你就选你平时喝的最多的茶。比如我爱喝黑茶，黑茶喝多、 嗯、 那没事，湖南黑茶、湖北黑茶、四川黑茶、加普洱茶，这都没问题。你说它窄吗？它也不窄了。说我平时好乌龙，我好乌龙也行啊，闽南、闽北、潮汕、台湾这么多品种我都拿这泡，不是泡一种茶，是泡一类茶就可以了。 就我这种窄 啊，你这个还有破坏性。 不不，但你那个不，但你那个不挑容器、 啊、你哎，不是用陶器来吗？ 淘气， 真淘 气， 很淘 气， 你很淘气， 没法跟你们聊。 也有这个朋友们问了，刚刚说多宝宝说的那个什么1%啊、1.5啊什么的，有点太抽象了。 嗯， 比如说两个指尖一加20个叶子，这行吗？ 不、哦，您那不抽象，您那更具体。好， 就人的意思，你说啊，1.5克啊， 嗯、 什么百度沸水多少？人说1.5克大概是多少的量？ 就是一捏捏， 啊，真的吗？ 一小丢， 嗯， 哦，就这么点儿。 咱手不一边大，嗯、你别忘这点，我手大点。 就基本上三个手指头加起来的就1.5克、 啊，那应该没有多少叶子吧？ 是不太多，是不太多。 啊、 别先别怕少， 好不好、 嗯？好，曹夫论汇报新的情况，夫人刚听到了，决定买了，谢谢啊。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好。还有这个老大爷说了，说像小青柑里边放红茶是不是更好呢？ 它就是新品种了。现在还有小青柑里边放红茶，小橘子放红茶， 放啥都有的，好像。 好，小橘子也可以递出去了。还、 嗯、 有、哎、小柠檬了。 嗯，呵， 小柠檬放红茶，美其名曰这叫 柠 檬 茶。 柠 檬 茶， 好 啊！你说多有才华，这现在这人都啊，这都新品种、新事物啊。那咱们抱着一个接受的态度， 对，尝尝就完了。 哎， 这种茶听着就尝尝就完了。 那可不就是？ 行，来，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你看，还有4分来钟就结束了 啊、 真的，咱们不聊茶了好吗？ 啊， 真的 哦，不聊茶了， 真的越聊茶越饿， 是 真的。 那聊点吃的吧。 哎，对对对， 哎， 就这样吧，咱们四个聊聊。今天外头微微的下着小雨，据说北部因为更偏冷嘛， 嗯， 据说是雨夹雪， 对， 而且 明天更冷 啊，真的。 嗯， 所以就在这种细雨蒙蒙、微冷的这种情况下，哎，晚上应该吃点什么更合适呢？ 那肯定是火锅。 哪种火锅？ 只要是火锅我都喜欢。 其实是只要是火锅都行，但是这时候呢，你其实吃一点这个辣火锅还是可以的。 哦， 哎，重庆火锅我觉得合适。 就是今儿这一天有点南方的感觉， 阴冷吗？ 蒙蒙小雨还有点阴冷， 嗯， 对吧？所以吃点南方的火锅应景。 我开始咽口水了，真的，我现在就在想，哎呀，火红的锅一点起来之后，然后涮上一点小菌干， 嗯， 涮点大块的午餐肉， 嗯， 其实吃关野街也好， 嗯， 杨大爷， 嗯， 然后包括鬼街的玉德福， 嗯 嗯，涮羊肉也好， 是是是， 但我估计今儿晚上火锅店基本都满 啊，真的、啊， 应该是这样，嗯，因为这个、哦、 天一凉， 这天气太适合了，对 对对对对对， 不行了。 行，下了节目咱们仨掰扯一下。 对，可以说一说这事儿。其实除了火锅之外还适合吃什么？砂锅。 嗯， 我觉得可以推荐砂锅居。 哦， 虽然是老字号哈，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周边停车呀服务呀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作为砂锅类来讲，砂锅居还是首当， 对， 嗯， 对吧，首当其冲的。 嗯， 比如砂锅白肉、砂锅丸子。 嗯， 再退回来可以吃卤煮啊。 嗯， 这可越来越便宜了啊。 哎，跟你说那个卤煮火锅不便宜呢。 哦，那倒是。 啊，卤煮火锅。 哦， 你是说小长城吗？ 小长城专门有卤煮火锅 啊。真的 一百多呢。 哎， 多来点费头。 据说现在在天津，因为人有海货嘛，人家现在吃的一种锅都是一层一层码，就类似于跟小长城的白法一样。 嗯， 比如说一层海鲜，一层虾，一层什么，一层一层。 哎，我跟你说，有专门这样的锅子叫菊花锅。 哦，叫菊花锅。 然后呢，在山西也有这样的锅子叫暖锅。 哦。 然后在咱们延庆，北京的延庆也有类似的这种火盆锅。 嗯。 就一层一层一层，或者是说一块一块一块， 嗯， 摆出来还好看，还好吃。它那基本上都是先炖煮熟了，然后端上来用，最好用炭火，然后继续给它小火煨着，然后你边吃边加热，然后它属于吃现成的，不像吃火锅是涮的。 嗯。 它是等于是。 火锅菜 就已经上起， 啊，对， 对，就是在上桌之前他已经码好了，包括已经像白肉都卤好的。 熊熊刚来的就从那个上海， 嗯， 上海现在最火的就排队排的老长老长的，就是一个那个挖的那个火锅嘛， 嗯， 落了好几层，而且是两层的火锅，上面有一层，下边有一层。 哎，那我们去尝一尝吧，我这个还没吃。 上海的， 对呀，啊，去上海尝。 改天可以去尝尝，本身上海的蛙做的就好吃。 但是它那个火锅也是 loft 的，是吗 ？loft，loft， 哎，上下两层。 哎，没错没错 ，loft 的。 打水泥吗？ 也，没有，通天炭。 loft 啊，真不厉害呢。 对，大烟囱从中间数。 哎，那云南菜里的锅能吃吗？ 也有啊，当然了，云南很多腊排骨火锅。 对。 啊，然后包括他刚才多宝宝说到的建水的紫陶。 对。 拿来做火锅， 建水豆腐也不错。 对， 嗯， 就是在很有名。然后就比如说他们云南菜头有很多火锅啊，包括一些小锅米线用的这个都是用建水陶， 嗯， 在做的。 好吧，好吧，那今天下节目咱们就吃东方宫的拉面吧。 没说一样呢， 我减肥，对，我们健身群已经成立了， 加油加油！ 晚上不能吃饭，吃什么饭？要吃就吃火锅， 对， 对不对？吃什么？ 哎呀， 辣面， 哎，你知道那个大块午餐肉吃能吃到肉的纤维感，对吧？ 出什么动静了？ 王干博。 我也去不 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走起了啊， 嗯， 各位这个跟大家说声再见， 哎， 再见啊，这个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再见喽，拜拜。 你喜欢吃什么都加进去，冬天吃火锅爽可以暖暖心房，夏天吃火锅爽可以流汗又减脂肪，春秋天吃更爽可以赏花赏月赏秋香，废话别那么多，要不我说你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去往火锅里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火锅我最爱，油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里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给我烧米汤， 就是吃太辣肚子会稀里哗啦，回家后跑厕所 Oh my god，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全往火锅里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火锅我最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要啦啦啦啦啦啦啦，再加一点汁 啦啦啦啦啦啦啦， 然后捞面条。